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周敏欢迎您的收听。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美丽的王璐老师，欢迎王老师。 啊，谢谢周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璐。 嗯，王老师最近的工作一直很忙吧？ 对，现在因为我们进到暑假班了，每天要上很多的课，有的时候一天要上三次课，上午下午和晚上，所以非常的繁忙，晚上还要写自己的博客。 哇，老师很辛苦，学生也很辛苦，他们现在在忙些什么在这个时期？ 很多学生，就是我自己的大学生呢，他们现在已经进入暑假阶段，那么很多北外的学生已经在当这个志愿者，接受一定的这个英语培训，那么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英语翻译学院的。那么另外的话，我自己还有很多从澳大利亚回来的学生，那么他们已经在今年的上半年入选了志愿者的行列，在8月8号的奥运会中充当志愿者呢。 嗯，的确是这样的，有很多热心的这些青年人，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些社会实践，实际上本身呢自己也能够获得一定的收获。那不知道王老师能不能够给我们建议一下，在与外国朋友进行交往的时候一般应该注意怎样的问题呢？ 嗯，这个大家跟外国人，就是我们说的外国朋友交往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首先他们不会谈论的第一个就是他们的年纪，这个很多听众朋友有可能已经知道了。第二个就是他们的宗教信仰问题，例如我们信的有可能是佛教或者是道教，那么他们有可能信的是天主教或者是伊斯兰教，或者有可能是基督教，那么这种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涉及到这个宗教问题。第三个就不要问到西方朋友的一个家庭，很多人比较避讳谈这样的问题，所以大家跟他们交往的过程中尽量避开这三个方面。 嗯，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人的生活呢也是多元化的，所以大家最忌讳的在交往当中就是不要问一些个人的私人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和信仰相关的一些问题，这也是需要我们大家注意的。那么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陆续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对外交往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好，今天我们来学习第八课的第一个单元。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在这一课当中我们需要掌握的一些新的生词和词组。 第一个单词 assassination，暗杀是个名词，那么大家在下面看到了一个动词叫 assassinate， 暗杀。那么比如说某人被暗杀了，可以用被动语态 be assassinated。 例如美国的总统肯尼迪曾经，他是当时是被暗杀了。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n F. Kennedy was assassinated， 用这样的句型， assassination 是他的名词。第二个单词 terrorist，恐怖分子，另外一个名词是 terrorism， T-E-R-R-O-R-I-S-M， terrorism， 恐怖主义。那么我们可以说恐怖主义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terrorism is a serious problem around the world。 嗯，两个词 assassination assassinate 还有 terrorist terrorism，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接下来这个词呢是 attempt，企图。 嗯，就是我们说的 try to， 试图。那么这个单词用起来比 try to 更正式一些，它的固定词组是 attempt to do something， 企图做某事。例如他企图进到这个国会， he attempts to be in the congress。 嗯， attempt。 下面一个词向谁谁谁打招呼或者是致敬， greet， great Greet 这个单词向某人打招呼，例如他看到我的时候他向我打招呼， He greeted me when he saw me。 那么我们经常说圣诞节的一些致敬或者是问候，也可以说 Christmas greetings， Christmas greetings， New Year's greetings， 都是这个词向某某打招呼。接下来一个词 kiss， 这个词大家都很熟悉了。 嗯， kiss somebody， 有的时候我们在车的后面能发现一个这个小的标语，上面写着 don't kiss me， 就代表你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车距。 嗯，要保持车距，千万 don't kiss me 啊，注意这个问题。好，下面一个词枪手。 啊 ，gunman， gunman， 这个就是打枪的人 ，gunman。一般指的是暗杀过程中，那么我们这个杀别人的这个枪手。Next one is protect， protect， 保护。那么它的名词是 protection， 后面直接加 i o n， protect， protection。 例如，我们应该保护动物 ，we should protect the animals。我们应该保护儿童 ，we should protect children。我们应该保护我们自己 ，we should protect ourselves。 Protect, protection. 好，下面一个词 embrace. Embrace 这个单词相对来说比较正式一点。我们常用的是一个 hug, H-U-G 也代表拥抱。例如，他拥抱了我 ，He hugged me. 那么 embrace 这个词是相当正式的用语。那么日常口语中，大家直接可以说 hug somebody 就可以了。 Hug somebody, embrace somebody. 下面一个词，顾问。 Advisor， 我们也可以叫 counselor，C-O-U-N-S-E-L-L-O-R， counselor， 顾问。例如，给某人一些建议 ，advis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那么 ，advisor 就是大家的顾问。 Advise advisor。接下来，我们有看到另外一个词，威胁 ，threaten。那么，威胁某人直接是 threaten somebody。那么，例如，我被威胁了。I am threatened. 他威胁了我。He threatened me. 那么另外我们有个正式的用语叫 menace. M-E-N-A-C-E. 这个 menace 强调威胁的时候是非常正式的用语。例如核武器对于有一些国家是一个威胁。那么就可以说 nuclear weapons are a menace to some countries. M-E-N-A-C-E. M-E-N-A-C-E 我们又学到了另外一个同样表达的词 threaten。 好，下面一个词 hate、 那么大家谈论讨厌的时候可以说 don't like， 比它程度稍微深一些的就是 dislike。 那么这个地方是 hate， 比 dislike 还要更强烈的一种憎恨。那么最仇恨的是 resentR-E-S-E-N-T， 所以请各位听众在使用这个单词的时候要注意，你想表达的感情是特别讨厌还是一般的讨厌，那么要注意自己说话的用语的程度问题。 恐怖主义呢，对于世界和平是一个威胁，这种情况呢，其实在世界上已经由来已久。我们来看一下课文 Assassination of the Pope。 那么 assassination 就是刚才学到的暗杀， pope 我们叫教皇，要注意它与 pop 流行音乐这个单词的差别， pope 对教皇的暗杀，或者叫暗杀教皇。 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In May of 1981 a Turkish terrorist attempted to assassinate Pope John Paul II. The Pope was in St. Peter's Square greeting people, shaking handsand kissing babies in a crowd of 15,000 people when it happened. Suddenly, the Pope fell. 1 minute, the Pope was waving and smiling, and the next minute, he wasn't there anymore, said one tourist who was there. 那么这个事件发生在1981年 ,in May of 1981, a Turkish terrorist, 那么这个动作的发出者是一个 Turkish,Terrorist, 土耳其的恐怖主义分子 attempted to assassinate Pope John Paul II, 那么试图暗杀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那么在1981年5月的时候，一位土耳其的恐怖分子试图暗杀教皇，那么叫约翰保罗二世。要注意二世的读法 the second, 三世就叫 the third。The Pope was in St. Peter's Square, greeting people, shaking hands, and kissing babies in a crowd of 15,000 people when it happened. The Pope, 那么教皇当时是在什么地方呢？ In St. Peter's Square, 在前几课中我们学到了 Saint, S-T, 代表 S-A-I-N-T, 圣，圣彼得广场 St. Peter's Square, 那么后面接的是现在分词做伴随状语Greeting people, 那么跟大家打招呼 ,shaking hands, 同时跟大家握手 ,and kissing babies, 然后还有亲吻小孩。那么当时他在多少的人群中呢 ?In a crowd of 15,000 people, 有15,000人的人群。 when happened， 就是说这个事件发生的。 It 代表前面的 assassination 这个事件。 Suddenly the Pope fell， 突然教皇摔在了地上。那么大家现在看一下，一位当时在场的游客说道， One minute the Pope was waving and smiling， 前一分钟教皇还在那儿waving 挥舞着手 smiling 微笑 and the next minute 下一分钟 he wasn't there anymore 再也见不到了，所以大家表示一下惊讶， one minute something happened and the next minute 下一分钟怎么样。 本来是一幅和平温馨的景象，但是没想到却被这样一起突发的暗杀事件给打破了。 The gunman shot Pope John Paul 5 times.The Pope security man rushed him to a hospital where a team of doctors operated on him for 5 hours to save his life. 那么在这个地方、各位听众可以放心了，因为肯定是担心教皇的安全。那么从这段中我们就知道这个恐怖分子没有袭击成功。但是大家看一下 The gunman shot Pope John Paul 5 times， 多么残忍的一个行为，一共给他打了5枪 5 times， 连开枪5次。 The Pope's security man， 这里叫安全人员保全人员，我们也可以用另一个叫、保镖 bodyguard B-O-D-Y G-U-A-R-D bodyguard。 那么在几年前有一部电影就叫 bodyguard， 那么大家知道美国的总统身边有很多的保安，我们都叫 bodyguard， 也可以叫 security man。 The Pope's security man rushed him to a hospital. Rush somebody to， 立刻把某人送到什么地方。如果这个地方不加 to some place， 就是立刻做什么事情，这里是 to， 后面接的是地方，立刻送到医院。 Where 定语从句，那么在这个医院里A team of doctors operated on him for 5 hours to save his life. 那么一对医生给他做了5个小时的手术来拯救他的生命。 Operated on somebody， 在某人身上做手术。例如我们如果在动物身上做手术就可以说 operated on the animal。 那这位刺杀者后来的情况怎么样呢？ After the gunman, Mehmet Ali Aksa shot the Pope, he threw away his gun and ran. He got only a short distance before the angry people in the crowd grabbed him and held him until the police came. The crowd in St. Peter's Square stood there for several hours, waiting for news of the Pope's condition. Most people could not understand why Edgar wanted to kill this man of peace. 从这个段落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枪手要刺杀我们的教皇。那么例如在这个地方他提到了、most people 最后的时候 could not understand， 真是很不理解的。那么也可以知道教皇很受大家的欢迎。 After the gunman Mehmet Ali Aksa shot the Pope, he threw away his gun and ran. 这个人是土耳其的，所以他的名字叫穆罕默德Aksa， 那么叫艾格沙。 Shot the Pope， 在他刺杀了他之后或者枪杀了他之后， He threw away his gun， 扔掉了自己的枪 and ran， 试图逃跑。 Actually I thought this was stupid， 真的是非常愚蠢的一种行为。周老师您觉得呢？ 没错，看上去其实是很愚蠢的， 因为在15000人的人群中那么多人，他把枪扔掉了试图逃跑根本是不可能的。 He got only a short distance before the angry people in the crowd grabbed him and held him until the police came. 那么他只跑了一小段， Only a short distance， 只有这一小段， Before， 那么然后在愤怒的人群抓住他之前他只跑了一小段，所以我们就可以翻成他只跑了一小段，然后愤怒的人群 grabbed him 抓住了他 and held him 在那儿制止住他 until the police came 一直等到警察过来。 The crowd in St. Peter's Square stood there for several hours waiting for news of the Pope's condition. 那么在圣彼得广场的这些人群在那儿站了好几个小时，同时伴随的动作是 waiting for news of the Pope's condition， 伴随状语现在分词，一边在那儿站立一边等待着教皇状况的新闻。 消息。Most people could not understand why Exa wanted to kill this man of peace.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 Exa, 也就是这位枪手想杀这位和平人士。Man of peace, 叫和平人士。我们也可以说 man of power, 有权力的人。Man of wisdom, 有智慧的人，叫智者。 其实教皇在此时此刻呢，已经把自己的安全置之度外了。所以接下来又说 Even before the shooting happened, the Pope's security man had had a very difficult job. It was almost impossible to protect the Pope because he insisted on walking into the middle of crowds, embracing people and talking to them.He also insisted on driving through St. Peter's Square in an open jeep. His advisors wanted him to be more careful, but he refused. After Mehmet Ali Aksa threatened to kill him in Turkey 2 years before, Pope John Paul said, I'm not afraid, and love is stronger than hate. Even before the shooting happened, 那么在这次枪杀事件发生之前 the Pope's security man had had a very difficult job. 那么教皇的安全人员经历了非常艰难的工作。那么这个地方用的是 had had, 用的是过去完成时，代表是在过去的枪杀案件发生以前发生的事情，所以要用过去完成时。It was almost impossible to protect the Pope because he insisted on walking into the middle of the crowds, embracing people and talking to them. 为什么呢？因为几乎不可能保护教皇。Because he insisted on, 因为他坚持伴随的动作，坚持做什么事情呢？ Insisted on, 后面接 doing. He insisted on walking into the middle of the crowds, 走进人群中 embracing people, 拥抱人们 and talking to them, 和他们进行亲切的谈话。那么周老师，您觉得如果在人群中有这种恐怖分子，有可能对教皇来说就是非常危险的了，是吧？ 没错，的确是这样的。但是其实他已经不太顾及自己个人的安危了，所以他主动去 walking into the middle of crowds, embracing people and talking to them. 他希望能够和普通百姓能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 那么我知道在美国的话 security man, 这些安全人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例如美国的总统在从一个 building 建筑物走出来的时候，他到底是迈左脚还是右脚，向左侧还是右侧来行走，都是之前计划好的，他每一步都不能按自己的想象随意的去走，否则他会给这些安全人员增加很大的保护难度。 所以这个 security 和这个 security man 之间的这个关系还是相当重要的。 对。He also insisted on driving through St. Peter's Square in an open jeep. 那么我觉得他做的这个事情应该是与1960几年肯尼迪总统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当时就是在南部的一个小城，他也是坐着一个 open car, 一个敞篷的汽车，那么结果发生了一个刺杀事件。所以他坚持是开着车，坐在敞篷吉普车里面，开过圣彼得广场，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Driving through, 那么是开过什么地方， 这的确会给恐怖分子一可乘之机了。 那么之前他的保全人员和他的顾问已经提醒了他， His advisors wanted him to be more careful, but he refused, 希望他更小心一点，但是他拒绝了。那他说什么了吗？After Mehmet Ali Aksa threatened to kill him in Turkey 2 years before, Pope John Paul said,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before 的用法，代表是在这次 assassination 暗杀事件发生之前的2年，这个人已经扬言要刺杀教皇。但是教皇说 I'm not afraid, 我不会害怕的， and love is stronger than hate, 因为爱比恨更强大。 的确是这样的，因为他相信爱永远能够战胜仇恨。其实呼唤世界和平，让世界充满爱，是人类一个永恒的主题。好，我们来回头复习一下今天我们大家需要掌握的一些重点的一些表达法。王老师，您能不能够给我们指点一下，刚才我看到这个 attempt 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词。 对，第一个就是 attempt to do something， 那么叫企图做某事。一定要注意它后面接动词原形，我们还可以把它换成另一种名词的词组，同样是 attempt， make an attempt to do something， 努力做某事，这是第一个企图。 Yeah， attempt to do something 或者是 make an attempt to do something， 那这种企图或者是努力尽力做某事，这种事情到底有没有成功呢，王老师？ 那么他实际上企图的话是 make great efforts， 很努力的在做，但是不知道结果是怎样。 嗯，这是一个并没有强调结果的表达。好，另外一个表达呢？ 另外一个表达就是我们要用的 one minute and the next minute， 前一分钟发生什么事情了，下一分钟立刻事情就变了。 嗯， one minute something happened and the next minute something else happened。确实在这种情况下的确有一些迅雷不及掩耳。 那么例如前一分钟她正在哭呢，下一分钟突然笑起来了。 One minute she was crying and the next minute she was smiling， 很令人惊奇的。例如我知道我们在奥运会，在应该是2004年的奥运会还是00年，有一位中国的射击选手是 50 meter three position men's rifle， 50米气步枪三姿男子射击比赛。我们当时都以为最后的冠军肯定是美国的一位选手了，但是这位美国选手打拖把了。 One minute we were disappointed， the next minute we were getting our championship。 没错，尤其是像奥运会这样的盛会总是充满惊喜，令人喜出望外，有时候又令人非常的沮丧，掩面而泣。 对，下一个词组我们要注意的是 security man， 叫保全人员。 security man 或者叫 bodyguard、那么现在 bodyguard 这个词有点out of date， 我们就是说 over， 已经过时了。那么常用的就是 security man， 就是一个保全人员。 Security man。 另外我们也学到了另外一个表达，就是 man of peace， 我们叫和平使者，也可以叫 man of wisdom， 智者， man of power， 有权力的人。那么在最后一段中我们要注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组出现了， insist on doing， 坚持做某事。例如无论刮风下雨他总是坚持送这个小孩去上学。No matter what the weather is like, he insists on sending the child to school. 那么我们要强调的，当然这个小孩是不是他自己的，是别人家的小孩，我们表示一下对孩子的关心。 Insist on doing something. 那么周老师无论刮风下雨总是坚持做节目。 No matter what the weather is like, Miss Zhou insists on doing the broadcasting for us. 谢谢王老师。其实大家也在坚持自己的一些选择，比如说收听我们的外语广播节目，和我们的王老师一起来学习英文。 Insist on doing something， 其实做什么事情只要我们永不言弃，有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就一定能够取得收获。 那么在这一段中我们最后要注意的词组就是 threaten to do something， 威胁某人要做某事了。那么大家在这个地方还要注意一下 threaten， 它的名词是 threat， T-H-R-E-A-T， threat 名词威胁。那么刚才在讲单词的过程中我们提到了另一个比较严重的威胁叫 menace， M-E-N-A-C-E， 要注意。那么我们如果用普通用语就是说 you are a threat to me， 咱们两个是竞争对手，你对我来说在工作中是一个威胁。但如果我们强调威胁世界和平的东西，必须说 something is a menace to the world peace。 这里面关于威胁呢也有不同的程度，在英文里面呢选词也是不一样的， threat， menace。 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希望通过这篇课文让我们大家更能够感受到和平对于人类的重要意义。好，非常感谢王老师。 谢谢各位听众，再见。 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